气候呢是越来越暖和了，也希望各位的心情呢也可以像春天一样越来越温暖。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走进今天的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 欢迎各位来到生活新鲜词，我是李恩。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最新的词语，叫做见实话。哎，这个见实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些场合说过一些不合时宜的一些大实话，比如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说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看。我记得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某天皮鞋坏了，就提着鞋去小学门口的修鞋铺修鞋，恰巧是我妈妈的科长路过。哎，你在干嘛呀？修皮鞋。修什么嘛，让你妈妈给你买双新的。那你整天让她加班还不涨工资，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结果说完这句话之后，晚上回家被爸爸妈妈两个人男女混合双打。小朋友们就是这么天真可爱啊，总会去冒出来一些这样的大实话。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在同一个学校工作，学校的青年教师们都住在同一个公寓，爸爸和同事经常一起吐槽校长有多坏，我都听进去了。有一天校长来我家玩，我拿出玩具枪指着校长，嘴里喊着突突突突突，结果呢校长很配合我，假装倒地死亡。我非常的激动，模仿电视剧的剧情跑到校长身边又补了几枪，一边打还一边数落他的罪状。然后我跑到楼道里昭告天下，快来看，你们说的坏人被我打死啦！当时爸妈的脸都绿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那天呢陪老婆去买内衣，售货员推荐了一款，但是这个售货员的白衬衫比较透，我就说了句，哎，就是你穿的这款吧。结果那两个女人脸都绿了。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轻松的歌曲，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走入生活新鲜词。 看着我平静的表情，微妙的情绪，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这算什么问题？你会是我的 baby， 慢慢的靠近，听你的呼吸，未来别多想，现在最要紧，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所有都没问题，你就是我的 baby， 嘿，要告诉全世界你就是我的，都看着我的眼神，不想死的快撤。Oh my god， 你的眼神那么清澈，我想我跟你一起生活，我都不忍犯错。Hey， 我今天开始为你做个 rapper，OK？、Okay? 你不要笑我造型不太专业，好吗 ，baby？ 虽然的 rap 有点过时，我会改进。我说的不太快的旋律，你可听得进去 ？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从天亮到天黑。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就是我的 baby， 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你那么美， honey honey， 就像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永不后悔。我在看着你，你也看着我，微笑的表情，调皮的情绪，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这算什么问题？你会是我的 baby。慢慢的靠近，心跳的声音，抱你在怀里，一直到天明。你不怀疑我，我也不怀疑你，所有都没问题，你就是我的 baby。Hey， 遇到所有问题电我，心情不好抱我，最佳男友是我。你只要做你自己就没有错，所有累的烦的不喜欢的都让我来做。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像 MC，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好像吹得有点黑。看着我的眼睛 baby， 相信我的诺言 ，Ready， 这一切就是开始，没错，你就是我的 baby。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从天亮到天黑。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我要拥有你，你就是我的 baby。 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你那么美。 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永不后悔。 Hey yes oh baby， Hey yes oh baby， Tell me love me， Tell me love me， Hey 傻傻看着你从天亮到天黑 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永不后悔 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从天亮到天黑 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你就是我的 Baby Honey Honey 我为你 Crazy Crazy 傻傻看着你你那么美 Honey Honey 只想你 Happy Happy 我要拥有你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不合时宜的大实话啊！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之前的一个科长有天早上给我说，你看某某阿姨，指的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个阿姨，就说早上拿了四个特别大的西瓜还提不动，走走歇歇就200米路歇了3-4次，给她累的呀。我说那你跟着人家看了那么远，也没说伸手帮女同事提提西瓜。我估计这个领导当时心中一万头这个啊羊驼跑来跑去的。我们继续来看，在大二的时候呢，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实习，当时啊糊里糊涂的去上班了2周。有一天人事经理路过我身边跟我说，实习生啊也要注意穿着，以后这么短的裙子就不要穿了，上班穿的裙子呀最短也要到膝盖。我指着人事经理的裙子说，可是你的裙子跟我的差不多长啊。于是第二天我被通知实习结束，去人事部结算工资了。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更加的搞笑。5-6岁那一年，妈妈带我去买菜，回家路上妈妈和一个阿姨客客气气的把10几块钱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哎呀我不要给你吧，哎给你给你，我不要我不要。随着这个情节的各种摇摆，开始莫名的紧张起来。我心急了，心想你们两个是不是傻，多大点事儿，本宝宝还着急回家呢。于是我就很机智的一把夺过那把钞票塞进了垃圾桶，说不要就丢了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办完之后回到家肯定是换来一顿毒打。我妈妈参加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三个评委呢一票通过一票反对，第三个评委呢就问我妈说，如果我投了反对票你有什么想法。一般这种时候呢大家都会说以后再接再厉，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等等。结果呢我妈直接来了一句，我不高兴。当时全场爆笑，三位评委阿姨说你太可爱了，结果呢给她投了一个通过票。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不合时宜的大实话啊，这个妈妈应该算是很聪明的妈妈，她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这个搞笑的本领，或者是自己这个真实的毫无掩饰的这个情感的体现来赢得别人的好感，从而呢得到了一个晋级。出分之后啊，朋友说考得好差呀，只能出国了。我问那为什么考差就要出国呢，他说因为国内没有好大学给我上。我说国外也没有啊。真的是你要是这样讲话的话很有可能就没有朋友了，说话太实在太直接了啊。有的时候呢真的会给人感觉这些见实话会特别的伤害到两个人的感情。有一句挺流行的流行语，不是说叫做人间不拆吗，哎，这句话呀就来自于林宥嘉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林宥嘉的这首歌曲。

今天我们来教各位一下在运动健身之后不能马上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来自己对比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首先就是第一，不要蹲坐休息。在健身之后啊，如果立马坐下来休息的话，会阻碍这个下肢的血液回流，严重的影响血液循环，增加这个机体的疲劳。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重力性的休克。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会练长跑，长跑完之后，我们的体育老师都会跟大家说，千万不能跑完之后坐下来休息，这样的话你的屁股啊会变得越来越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生们都很单纯，大家也没有很多想法。可是如果这个老师再稍微大一点告诉我们这个话的话，相信有很多的女生会跑完步之后立马就坐下来休息。但是这个所谓的跑完步之后坐下来休息屁股会变大，这个可是没有过这个科学考证的啊，只是一个谣传。另外呢，就是不要贪吃冷饮。运动过后呢，大家往往都会大汗淋漓，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需要这个大量水分的消耗，而运动过后会感觉口干舌燥，很想喝水。其实呢，大多数人都会想喝一些冷饮啊，或者是一些冰淇淋。而在这个时候，人体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仍然处在一个抑制的状态，消化功能非常的低下。如果说图一时的凉快和解渴而吃大量的冷饮的话，会容易引起一些肠胃的痉挛，还有腹痛和腹泻，并且诱发一些肠道的疾病。所以在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贪凉贪爽啊就大量的饮用冷饮，而应该适量的去喝一些少量的白开水或者是盐水。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运动之后啊，也不可以立即的吃饭。运动时，特别是这个激烈运动时，你的运动神经中枢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全身的血液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分配，可以说你的腹腔内各器官的供应都会相对于减少。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吃饭的话，会使得你的这个肠胃功能发生紊乱。如果真的是需要吃饭的话，也要在这个运动之后的20到30分钟之后才可以进行吃饭。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告诉各位到底还有哪些事情在运动之后不能马上去做。 Bye.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在运动之后不能马上冲凉水澡，因为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表面血管会扩张，体温会升高，如果在这个时候你马上涂凉块用冷水澡来冲头，会使得皮肤紧缩，然后影响这个体温调节等功能，使得这个免疫功能下降，从而导致感冒啊、腹泻呀、哮喘啊等这样的一些病症。对于吸烟的人来说呀，在运动之后也不要马上的去吸烟，因为运动之后呢，你的肺内的这个空气啊会混入大量的烟雾，一方面可以减少这个含氧量，不利于你多吸入一些氧气缓解这个疲劳，另外一方面，当人体吸入这样的带雾的空气，将会影响人体肺泡内的一个气体交换，导致人体在运动后供氧不足，而出现一些胸闷和气短，还有呼吸困难的现象。最后啊，千万不要忽略一点，就是在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放松和拉伸的活动，因为有实践表明，放松性的整理活动不仅可以使得运动者的大脑皮层兴奋性以及较快的心跳和呼吸频率通过适当的这个放松进行舒缓，而且呢还有助于恢复肌肉的这个疲劳感，减轻酸胀和不适，甚至可以避免运动后的一些头晕和乏力。所以呢，每次健身之后一定要充分的做好放松和拉伸的运动，以利于身体的恢复和健身效果的提高。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美食家。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我多一晚，想我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皮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 一般来说，在饭前吃水果可以减少这个正餐的食量，从而更加有利于水果营养的吸收，也更加利于减肥。所以说在这个午饭之前如果吃一些水果的话，可以提升你的饱腹感，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你在正餐进行时可以少吃一些正餐了啊，可以利于你的减肥。如果在午饭之后一个小时吃水果的话呢，则会促进你的这个消化。比如在午饭之后你可以吃一些酸味的水果，如山楂、柠檬、番茄、菠萝、猕猴桃等等，这些呢可以帮助你消化，并且也可以使你瘦得更加快一些。那么饭前吃其实也可以，饭后吃也可以，但是在餐前和餐后吃的并不相同。在餐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糖量高的这个水果啊，增加饱腹感。在饭后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性的水果，这样呢可以使得你的这个消化更加的快。另外这个吃水果呀，还有两大原则。第一是不单一，要促进这个营养的均衡，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偏好哪几个口味就只吃那一点水果，一定要注意多种水果都要摄入。第二呢，要避免糖分的过多摄入，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可能吃起来口感很好很甜，但是对于这样的水果呢，一定要注意控制量，因为糖分摄入过多会导致这个血糖升高，同时也会引起蛋白质的缺乏，而且对于你的减肥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告诉大家到底哪几种水果的减肥效果最好。 想 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Yeah.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告诉各位，到底哪几种水果的减肥效果最好。首先第一个就是火龙果，因为火龙果呢含有丰富的营养，不仅可以降低血糖和胆固醇，而且其中含有的这个胡萝卜素也可以抗氧化，有效调节这个机体的平衡，并且这个纤维素很高，进食之后给人一种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第二呢，就是西红柿，因为西红柿是一种热量非常低的减肥佳品，它有丰富的水分和膳食纤维，让人有饱腹感，而且呢，它独特的这个酸味还可以刺激胃液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以帮助脂肪的燃烧，同时它还没有很多的脂肪，热量也很低，所以呢，西红柿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减肥水果。第三种呢，就是香蕉。哎，香蕉啊，虽然这个热量不低，但是呢，香蕉含有大量的一些醇素，能够帮助消化，同时其中的这个镁也可以提高醇素的活性，保持肠道的水分，帮助排便，预防便秘。除此之外，香蕉的饱腹感非常的强烈，可以使人迅速的感觉到就吃饱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葡萄柚啊，葡萄柚呢也可以促进消化，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水果。第四呢，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当中有一种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可以把食物中蛋白质分解成人体更容易吸收的一些小分子的氨基酸，减少脂肪囤积的机会，因此奇异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减肥水果。那么今天回到家之后呢，不妨就备下这几种水果，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美丽，可以每天多吃一下这些水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three, four. 试试的眼神锁定我，只怕咬一口这苹果，真是从你的爱生物，别当笔画和笔书，被人几点起这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游戏。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Yeah.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的是这个健身的肌肉男比普通男人更加短命，到底是这样吗？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健美的肌肉男都特别受到这个女性的喜欢，因为看到这一身的肌肉啊，感觉非常的威猛。而且很多男性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健壮，让自己的体型更加的好看，也加入到这个健身的大军当中。但是呢，凡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必须要知道过度追求肌肉往往需要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所以呢，在健身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如果方式不当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则会伤害到身体。其实美国有一项调查研究的数据显示，要维持男性的肌肉不仅要花费昂贵，而且要以健康为代价。在六年期间调查了 1.2 万名美国的男女，结果显示男人对卡路里的需求比女人要多 50%， 即使经过不同的活动水平的调整之后也是如此。研究还显示，男人的肌肉量是由他们摄入的卡路里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比他们的职业和身高体重指数还要重要。而且这个肌肉越为健硕的这个男人呢，他们的免疫力呢就要比普通男人要更加的逊色，因此肌肉越多，他的免疫力就会相应的越低，寿命呢也可能会比较短。所以说想要做一个肌肉猛男，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代价和风险的。那么如何来降低这些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教一教各位如何在健身中不去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既让自己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健硕，同时又有效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各位如何来做。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时候呢 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有有有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告诉各位如何来正确的健身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首先第一是我们的锻炼时间最好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每周健身三次为最好，每次呢是1到1.5个小时为最好。这个时间啊最好也放在下午的3点至晚上8点之间，而且最好把这个时间固定下来。第二，负荷量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而定，比如说一般有效的这个锻炼次数是每组8到12次，最少不能低于8次，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这个能够承受的重量来设定自己的这个次数以及相应的锻炼。比如今天我的体力可能不是特别好，我就可以降低一些我的这个重量，而不要一味的去硬撑，因为那样很可能会伤害到身体。第三，就是这个训练方式应当很多元化，除了做一些器械运动之外，比如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比如长跑啊或者是操课呀，我们也要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全面的提高身体素质。第四，也就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呼吸方法，因为这个呼吸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很在意这个呼吸，但是实际上这个呼吸在运动的时候既可以消除肌肉紧张，恢复疲劳，同时对于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也有一个很强的影响，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呼吸方法。第五呢，就是要选择正确的衣裤。健身的时候可以穿这个紧身的透气的衣服，当然也可以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重要的是这个衣裤一定要使得像大腿呀还有胯呀这些地方的摩擦降至最低，就是这个衣服穿上去一定要合身，一定要透气，在运动的时候尽量减少与你身体的这个大腿之间的这个摩擦，使得你的这个皮肤啊不至于受到这个损害。希望各位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以上几条原则，不要过劳，不要过